北京时间12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是2016年2月16号星期四，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7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近日北京市民政局召开2017年民政工作大会，本市今年将全面实现救助对象精准识别，提升精准救助水平，研究建立救助专项基金，为困难家庭医治大病启动先期垫付机制。 2月10号，一名男子开车途中癫痫病突发，幸亏大兴分局凤和营检查站民警及时救助，才使男子转危为安。 戒指卡住手指，消防队员援手相救。2月14号中午时分，一名面带愁容的女子来到大兴消防支队救工中队救助，称其手指被戒指卡住无法取出，请求消防队员的帮助。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近日北京市民政局召开2017年民政工作大会，本市今年将全面实现救助对象精准识别，提升精准救助水平，研究建立救助专项基金，为困难家庭医治大病启动先期垫付机制。精准识别能精准到什么程度？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比喻，比如家里每月能吃几次肉，也可能成为一项标准。今年，市民政局将建立精准救助工作台账，全面实现救助对象精准识别，救助措施精准到位，救助流程精准高效等。本市将整合各类救助政策，如临时的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等，逐渐形成一门受理、协同办理、主动发现、先行救助的衔接机制。今年本市将研究建立救助专项基金，加大救急难工作。比如困难家庭在看病时需要垫付一些费用，有些家庭需要借钱垫付，压力很大。今年政府会启动先期垫付机制，更体贴地解决救助对象面临的急和难，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本市还将及时调整最低生活保障、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实现城乡特困供养标准统筹，适时提高医疗救助标准，同时修订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认定办法，推动建立救助基金，提高快速响应能力。救助内容也将从单纯物质保障向心理辅导、社会融入、促进就业等领域拓展。 今年市民政局将实行市属儿童福利机构改革和功能转型，打造残疾儿童康复示范中心，面向社会困境儿童及家庭提供短期托养、康复护理、技能培训等服务。开门办院就是要在做好机构内老人、残疾人、孤残儿童托底保障基础上，逐步向全社会提供养、护、康、教的福利服务。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儿童福利院实现开门办院后，周边的困境儿童都可以来这里享受康复训练、上课培训等专业服务。本市还将开展全市困境儿童信息采集登记建档工作，制定孤儿、弃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医疗康复专项政策，制定残疾孤儿手术康复明天计划的拓展实施方案，制定儿童家庭寄养评估工作规范，实施合力监护、相伴成长专项行动，关爱帮扶困境儿童和留守儿童。 民政部门今年还将委托第三方开展家庭寄养和收养家庭评估，引入慈善组织和社工机构等第三方力量，提供儿童福利服务。 60岁到64岁老人可领养老卡。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市户籍老年人口已达313.3万人，今年将聚焦居家养老，针对居家老年人用餐、医疗、护理、日间照料、紧急救援等需求，加密养老服务设施，让居家老人就近获得服务。今年本市将为60到64周岁老年人发放北京通养老助残卡，预计涉及人群100万人左右，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可就近到北京农商银行申请。全市今年将支持各区建设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建设不少于200个城区和农村地区养老服务驿站，增强照料中心和驿站的居家辐射能力，打造居家养老总服务台，让基本养老服务形成闭环，重点关注经济困难、失能、失智、失独、高龄、独居等困难老年人，加强评估体系建设，精准掌握需求，对高龄能自理的老人发放高龄津贴，拓展优待内容，对家庭能照料的老人提供护理补贴，进行技能培训，对独居的老人定期开展巡视探访，对经济困难的老人提供居家或入住机构补贴，失能老人优先入住福利机构。农村养老则以本乡本土为原则，鼓励村集体、村民整合利用农村闲置设施建设养老服务机构，探索集中照料、互助养老等方式，实现农村养老不出村不出乡。 本台特约记者王清涛报道。2月10号，一名男子开车途中癫痫病突发，幸亏大兴分局凤和营检查站民警及时救助，才使男子转危为安。当天中午，凤和营检查站民警在岗上执勤时，有群众前来反映情况，检查站出京方向以北的第一个红绿灯处，有一名司机将车停在了路的中间位置，严重影响了交通。检查站民警立即带领辅警前去查看，到达现场后，民警发现一辆京牌私家车停在路的中间位置，民警于是上前处置。隔着车窗，只见一名男子半躺在驾驶座上，眼睛半睁半闭，嘴里还有白色液体流出。民警轻敲车窗，您好，请问您有事儿吗？男子却没有任何反应。民警随手打开车门继续呼叫，并且触动男子身体，男子此时仍然没有反应，而且四肢有抽搐现象。初步查看，民警断定男子的症状应该是癫痫病发作。意识到情况危急，先是关闭了汽车发动机，并且民警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同时在现场加强交通疏导，避免发生交通事故。过了20分钟，120急救车赶到，经医生初步诊断，这名男子的确是癫痫病发作。民警立即协助医务人员将男子抬上救护车，送到附近医院救治。经过医院救治，男子很快脱离了生命危险。随后，民警联系上了男子的家属。在检查站民警与120急救人员的协作与救助下，患者最终转危为安。在此，大兴警方提示广大市民，癫痫俗称羊角风，此病在复发时具有突发性、持续性，发病可以造成肾脏衰竭，导致死亡。如果您的身边有这一类病史的患者，一定要监督其按时服药，外出时最好有人陪同。 本台消息，2月14号中午10分，一名面带愁容的女士来到大兴消防支队救工中队求助，称其手指被戒指卡住，无法取出，已有1天之久。由于戒指戴上的时间较长，戒指已经阻碍了血液循环，该女士的手指已经肿胀。根据现场情况，消防官兵迅速利用戒指切割器，小心翼翼地将戒指进行切割，同时分散该女士的注意力。大约10多分钟后，伴随着咔嚓一声，戒指应声掉落。该女士与家属脸上都露出了喜悦的笑容，连连向消防官兵表示感谢。大兴消防官兵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无论对于接警出动还是上门求助，均以最大的耐心、最强的责任心为百姓排忧解难。 在此提醒广大群众，谨慎对待戒指之类饰品可能引起的伤害事故，遇到困难第一时间向消防和医疗部门求助。 接下来请听新闻专稿，北京大兴的新媒体速度。站在崭新的供热厂前，刘刚不禁热泪盈眶。41岁的刘刚是大兴区新媒体基地原供热厂总经理，他从大学毕业就到厂里上班，在这儿度过了17年的时光。漫长的岁月中，他为供热厂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尤其是供热厂煤改气工程和产业升级改造中付出颇多。一说起供热厂的历史，刘刚的话匣子就合不上。他告诉记者，供热厂建于1994年，担负着新媒体基地的前身大兴工业开发区入区企业及两个居民小区冬季供暖和企业全年生产用气的任务。经过20年的服务，厂里的燃煤锅炉已经老化，污染物排放超标，热效率低，环境污染严重，每年就要燃烧3万吨煤。即便如此，依旧是连年亏损。2013年，供热厂开始了煤改气的改造工程，时间紧，任务重，8月份开工建设，要赶在当年11月的供暖季之前完成，只有3个月时间。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顶着巨大的压力，工程开始进入实施阶段。我们当时是歇人不歇机器，工作人员两班倒，24小时的轮班干，就是想抢工期，把工期提前一点是一点。刘刚说起当时建设的情况，仍然倍感压力。高负荷的工作下，刘刚病倒了，他每天到医院输上一瓶液，之后继续到工地上忙碌。为了工程，日夜辛苦奔波，着急上火，刘刚的牙床溃烂，半边脸都肿了，说不出话，吃不下饭。他愣是到医院把牙拔了，转身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就这样日夜赶工，改造工程终于用短短100天拿下。2013年11月3号，供热厂锅炉正式点火试运行，刘刚激动地流下了热泪。那一刻就感觉心里的大石头落地了，付出了那么多的辛苦，承受了很多的压力，终于保证各方面工作都完成了，心里实在是太高兴了。回忆起当时的那一刻，他的话语中饱含着感慨和激动。煤改气工程完成后，供热厂节约出20多亩产业用地和闲置厂房，开始产业转型升级，在原址基础上进行改造，腾笼换鸟。现在园区内宽敞整洁，依稀可见厂房和输煤廊道等工业时代的印记，这些印记为园区增加了独特的艺术气息。如今华丽转身的供热厂园区吸引了众多文创企业入驻，包括与国内知名的网络服务众包平台猪八戒网签订合作协议，未来将共同打造北京市互联网加型创新创业示范园区，涵盖互联网加创新创业、互联网加文创新媒体、互联网加广告、互联网加金融、互联网加北京制造2025，以及以互联网加教育等6大领域。 老旧厂房升级改造，在大兴区新媒体基地并不只有供热厂一家。2015年5月12号，北京维克多制衣中心率先完成疏解，生产线外迁河北衡水，成为了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来第一个由北京整体搬迁到河北的项目。生产线外迁后，维克多的空置厂房被再次投资利用，打造成以服装行业为核心的创业孵化产业园格雷众创园。走进创客中心内部，会看到一张张年轻的脸庞，他们忙碌的身影使园区内充满了朝气。记者了解到，目前克雷众创园已经吸引了60多家企业入驻，其中有专做女装运动的原创服装品牌，有做无人机操控系统的科技类创业企业，还有很多互联网电商平台。一家做女装连锁品牌的负责人说，搬到格雷众创园后，企业的成本得以降低，自己接触到了新的事物，扩展了经营理念。我们最早是做女装连锁的，来到园区以后接触到了电商，目前也正想往电商方向发展。 记者在新媒体基地采访中多次听到新媒体速度这个词。华商创意中心的总经理刘峰告诉记者，新媒体速度体现着这片园区的潜力和活力。明亮温暖的创意咖啡厅里飘出咖啡的醇香。刘峰告诉记者，这个占地约1000平米的创业咖啡厅建设周期只有一个月，我们用一个月的时间没白天没黑夜的把工程抢出来的。他介绍到，咖啡厅的一层是开放式的，二层是多功能大厅，可以进行路演、培训以及其他企业活动。其实在园区内做咖啡厅是很难盈利的，但是可以为创业者提供服务和交流创意的空间。上世纪80年代以来，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村级工业大院发展工业模式在大兴区一度盛行。工业大院内部小化工、小加工、小餐饮、小市场等低端产业多。近年来，类似新媒体基地通过转型升级实现产业疏解的也不在少数。据了解，从2013年起至今，大兴区城乡结合部地区共清退7000多家低端企业，腾退土地38000亩，减少用煤量24万吨。未来，这些地区中的相当一部分也将与新媒体基地一样腾笼换鸟，再兴大兴。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本台消息，大兴户外游泳池变身滑冰场，夏日人潮涌动的露天游泳池，冬日里改头换面，成了居民身边的滑冰场。大兴区体育局滑冰场日前对外开放，200多名宾客登上冰场，热情参与到冰上运动当中。与别处不同的是，这里的滑冰场并不是新建的，而是一座露天游泳池改建而成的。近日，记者在大兴区体育局院内看到，昔日的游泳池里是一个个全副武装的宾客。据了解，这个滑冰场占地1500平方米，分为儿童娱乐区、速滑区两个区域。娱乐区占地400平方米，设趣味滑冰亲子娱乐项目供游客畅玩。速滑区是专业区域，占地约1200平方米，提供专业速滑训练使用。露天游泳池因为在户外，每年运营时间只有6月到9月4个多月的时间，到了冬季只能关门歇业。负责游泳池运营管理的经理王德良告诉记者，去年随着本市冰雪运动的发展，他们有了对游泳池进行场地改造为冰场的想法。经过半年时间的人工浇筑、场地改造和设备购买，夏日一池碧波的泳池已经成为了一片冰场，供游客冰上畅玩。大兴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处滑冰场的开业弥补了大兴区冰上项目短板，也为迎接冬奥营造了浓厚的社会氛围。今后借此平台，大兴区体育局将利用冬奥会氛围，在冬季开展群众喜闻乐见、广泛参与与冰上运动相关的群体活动，吸引更多新区百姓关注冰上赛事，走进冰场，亲身体验冰上项目的独特魅力。据了解，滑冰场开放时间将一直持续到3月初，期间将开办教学班，教宾客学习滑冰动作要领。 本台消息，社区一键通，有事直接呼。正月15，我高血压犯了，还高烧不退，儿女不在身旁，多亏一键通救了我的命。近日，观音寺街道的居民严大妈这样告诉记者。记者来到了观音寺街道金瑞服务中心， 金瑞服务社区中心共有为需求的3278户居民安装了一键通呼叫器。一键通服务系统主要由服务中心内的呼叫管理中心和安装在用户家中的一键通自动呼叫器两部分组成。用户在需要帮助时，只需要按下设置在电话上的一键通按钮，管理中心终端服务器即刻就会显示出需要救助者的归属网格、姓名、年龄、地址、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子女亲属的联系电话等相关信息。管理中心在接收到用户的呼叫后，及时与用户沟通，了解需求，24小时的为用户提供全方位服务。如果回拨电话没有得到用户回应，服务中心会快速启动紧急救助方案，派中心工作人员、用户所在社区的居委会、楼门长、物业、派出所等上门救助。 金瑞社区服务中心整合自身和社会组织、社会志愿者队伍资源，为安装一键通的老人提供节日慰问、生日祝福、健康检测、志愿保洁等10项公益服务。社区主任介绍道，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又新增了数字健康技术服务系统，为入网的基本养老用户提供免费、高端、便捷、实用的远程医疗菜单式服务，并建立动态健康档案，实现实时健康监控。 处理好老人的事儿，就是我们社区人最高兴的事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陈超说道，金瑞社区服务中心依托一键通智能呼叫平台，还成立了日托型和全托型社区托老所。日托型服务，子女可以每天早上8点钟将老人送过来，下午下班再将老人接回家。全托型服务，对于特殊情况非失能老人，可以在社区整托，托老所配备专业服务人员进行24小时服务，不会改变老人习惯的生活环境，不远离自己的老窝，经常可以见到老友，使老人在得到社区专业人士照料的同时保持心理健康。除此之外，从2016年8月20号起，金瑞社区一键通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开始陆续为原有用户更换新服务终端。新的一键通不仅拥有一键呼叫的功能，同时还有电话功能、亲情快捷键功能等等。截至目前，已经为辖区用户更换服务终端1200多次。 本台消息，春节过后，全区各建筑工地开始陆续恢复施工。近日，记者跟随城管直属执法队对辖区内多个建筑工地进行节后复工检查。记者在一处工地现场看到，偌大的工地只有零星几个工人，对施工后挖出的黄土，工人正在进行覆盖作业。检查中，执法人员发现该工地内部管理情况较好，设置了围挡，固化了裸露地面，并且能按照规定清除责任区内的垃圾。据了解，针对节后建筑工地相继开工建设，区城管部门将加大对施工企业的走访宣传和路面巡查力度，督促企业文明施工、合规运输工程渣土，减少路面污染发生率，保持道路环境的干净整洁。 本台消息，礼贤镇加大力度做好镇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日前，礼贤镇在中轴路礼贤沿段平均每天出动多名镇村保洁员，还有多辆钩机，加强环境综合治理，力争改善这一路段的整体环境面貌。为做好中轴路沿线环境治理，礼贤镇制定了礼贤镇关于中轴路环境整治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方案，成立包段督导小组和4大乱建联合拆除、垃圾清理、广告设计制作等6个专项工作小组，并召开专题会议，明确治理的时间、目标和内容。环境整治由镇环整、综治、农建牵头，各村配合针对主要道路进行垃圾清理、清运、4大乱建拆除、店外堆物清理等工作。截至到2月10号，共清理垃圾30多吨。此外，为营造环境整治人人参与的氛围，礼贤镇还录制专题广播，在各村进行全天定时播放，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环境整治工作中。据了解，礼贤镇还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定期进行督查检查，确保整治成果长治巩固和保持。 本台消息，近日安定镇举办了2017年迎春花卉展演，为本地居民呈现了一场年味十足的文化盛宴，同时也营造了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活动现场，一条50米的金色长龙在四条小龙和狮子的围绕下威风凛凛地上下翻飞，八字龙、百龙船、跃龙尾等各式造型呈现眼前，舞出了安定人民的热情，威风大鼓敲出了安定人民对新年的祝福，欢乐的舞蹈跳出了安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除了往年的固定表演节目之外，今年还引进了新项目，现场的展演形式多样，精彩纷呈，获得了大家的青睐。记者了解到，本次迎春花卉展演共有来自23个村的31支队伍参加，除了威风大鼓、舞龙舞狮、小车会、花轿、传统戏曲等展演项目之外，葫芦烫画、沙河的灯笼等传统民间手工艺作品也在这里进行展示。本次花卉展演充分展现了安定人民浓厚的文化底蕴与和谐文明的社会氛围。 本台消息，记者近日从公安部获悉，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在已实现省内异地办理的基础上，在大中城市和有条件的县市均已开展对其他各省区市身份证的异地办理工作，累计异地办理身份证近500万张。根据北京市公安局消息，在京长期居住、就业、就学的外省市户籍公民，因居民身份证丢失申请补领的，申领人可以就近向工作地、暂住地任意一个户籍派出所交验以下证明证件。申请异地补领居民身份证：一、申领人有效期内的暂住证或工作居住证或居住证或居住登记卡；二、申领人本人到派出所拍摄居民身份证数码照片，并现场采集指纹信息；三、申领人领取证件时，需要持居民身份证领取凭证到派出所领取；四、未满16周岁的公民自愿申请补领居民身份证的，由其监护人代为申请补领，并提供监护人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2017年7月，身份证异地受理制度将在全国各地全面实施，届时无论您在哪里，都能轻松享受到这种异地办理服务。 异地办理身份证需要多少钱？公安部印发了上述意见，规定公民异地申请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向受理地公安机关缴纳证件工本费。居民身份证工本费收费标准严格执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居民身份证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公安机关不得额外收取其他费用。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居民身份证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公安机关对申领换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居民收取工本费每证20元，对丢失补领或损坏换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居民收取工本费每证40元。公安机关为居民办理临时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收费标准为每证10元。 公安部印发的上述意见规定，公安机关应当自公民提交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登记表之日起60日内发放居民身份证。交通不便地区，办理时间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时间不得超过30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缩短制发证周期。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于磊、吴金浩播音，于磊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呼吸，呼吸没有你的空气。和你分离让我更清醒，我轻轻呼吸，呼吸着冰冷的空气，昨天在泪眼中远去，有我温柔我会记得你。照片中依然有那天阳光。 光里的温度，手心还握着淡淡的心。